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和发射卫星有关系，而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儿还是和发射卫星有关系啊，真是有意思。在昨天的凌晨的0:04，同样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高分4号卫星。根据呢这颗卫星啊发射之后的媒体报道呢，中国航天2015年持续高密度航天发射呢应该算是完美的收官了。全年呢一共实施了19次的航天发射任务，将45颗中外航天器成功的送入到太空当中。高分四号呢是一颗眼神特别好的卫星。高分四号到底好在哪儿？它又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未来会用在什么样的用途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呢采访到了中国地质大学行星科学研究所的黄俊副教授。接下来有请黄俊副教授。 大家好，我是黄俊。昨天凌晨在我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高分四号卫星。那么今天我就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高分四号卫星，它有哪些特点，以及它有哪些用途。高分四号卫星是高分专项中的一颗卫星。高分专项是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简称，是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该系统将统筹建设基于卫星、平流层飞艇和飞机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完善地面资源，并与其他观测手段相结合，形成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由天基观测系统、临近空间观测系统、航空观测系统、地面系统、应用系统等组成，于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启动实施。高分四号既是高分专项首颗高轨道、高分辨率和最长设计使用寿命的光学遥感卫星，也是目前世界上空间分辨率最高、幅宽最大的地球同步轨道遥感卫星。高分四号在距离地球约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能够获取50米分辨率的可见光和400米分辨率的中波红外遥感数据。那么高分四号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地球同步轨道，另外一个就是高空间分辨率。所谓地球同步轨道，是指它与地球的自转速度相同，方向相同，从而达到和地球相对静止的状态。那么就像我们在公路上开车，你如果和你旁边的汽车速度一样，方向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对方的车其实是与你相对静止的。刚才提到的 3.6 万公里的轨道高度和50米空间分辨率的可见光遥感数据，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拥有高分四号超强的视力，你可以站在八达岭长城上面看清楚故宫博物院上每一副对联上面的字，厉害吧。所以说高分四号的观测范围能够覆盖我国及周边地区约1/3的地球表面， 利用与地球同步的优势，高分四号能够对目标进行长期的凝视，也就是目不转睛的看，从而获取动态变化过程数据，执行诸如森林火刑、地质灾害等近实时的应急任务。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地质大学行星科学研究所的黄俊副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昨天凌晨刚刚发射上空的高分四号卫星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雨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咱们说的很多话题都是和天上的卫星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美国的 NASA， 很有名的一个机构啊，在很多科幻大片当中都出现了。比如说前段时间的《火星救援》就出现了 NASA。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儿，同样是和 NASA 有关系。NASA 科技栏目的作家亚当花费了2年的时间呢，用 NASA 和宇航员呢所拍摄出来的地球表面卫星图片整合出了完整的字母表。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地球上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形象都是由卫星啊或者宇航员在太空拍摄地球表面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形象。这些形象呢组成的成分呢有河流啊、海洋啊、珊瑚礁啊、浮游植物啊，还有其他的自然现象组成。这个叫做亚当的作家，他为什么要做一件这样的事儿呢？他说几年之前他报道了一个森林火灾，卫星照片当中漂浮在加拿大上空的浓烟形成了一个 V 字形，这个 V 字形呢给了他很多的灵感。当时他就在想，能不能用 NASA 的卫星图片还有宇航员拍摄出来的图片组合出这26个英文字母呢？不久之后他的工作呢就开展了。在之前3年的时间中，他也在网上呢去寻求帮助啊，各位呢喜欢太空的朋友，手头呢有一些拍摄地球表面的照片的朋友，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大家来一起帮我把这26个字母都凑齐。通过这种方式啊，发起来了一个凑齐26个字母的众筹项目。亚当表示，有一些字母在地球表面很难找到，比如说 O 啊、C 啊，这真是太好找了，到处都能找得到。但是像 A、B 还有 R 这样的字母呢，是很难找到。不过经过3年的时间，他的读者包括很多网友，最终是帮助他来找到了这些字母。光找这26个英文字母都已经找了3年这么难啊，有没有想过说啊，来帮我们找找汉字，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些从太空拍摄地球的场景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汉字呢？不过回头说来啊，就是亚当通过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一系列的照片，来感慨呢地球的神奇，大自然的伟大。但是各位啊，平常也去看各种各样照片的朋友，您是不是也会有着这样的创意呢，并且能够去执行去把它实现呢？在生活中有很多呢很有趣的一些点，这些点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在平常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去发现它，把它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乐趣呢？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件事儿， NASA 的专家用地球卫星图合成了完整的字母表。这件事儿和各位聊到这儿，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小广告之后，我们走入今天照亮新闻深处的另外一个话题。今儿啊说的这个事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在这个大千世界生活，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逃不开的，吃饭、睡觉，以及今天我们说的是和洗衣服有关。前天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洗衣液标准符合率为52%，不达标的项目集中在总活性物含量和去污力指标这两项。这两项未达标的指标对于我们使用洗衣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合成洗涤剂对于人体是否有毒害作用？洗衣服用洗衣液好还是洗衣粉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话说洗不干净的洗衣液。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的这件事呢，是和洗衣服有关系啊。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果壳网美丽也是技术活的编辑孙慧敏，欢迎慧敏，你好。 大家好。 慧敏啊，美丽也是技术活，如果没有一身干净的衣服穿在身上，再美也美不出来啊。 是。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我觉得这事儿是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就是在家洗衣服。即使您再有钱，您也不可能每次都穿新衣服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我们今儿还是有的跟大家来聊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事情呢，有点意思。刚才跟您说了，有一个协会叫做中洗协啊，这中洗协呢，全名是叫做呢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之前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发布完了以后，其中有一个数据还挺吓人的，说这洗衣液的标准的符合率不到60%，就52%，而且呢不达标的项目呢是集中在总活性物含量和去污力的指标。另外呢，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洗涤用品的各种各样的检测。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报告当中有什么？我看你今天手头当中已经把这个报告都准备好了。 是。我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报告里面，它分了大概有10多栏。那首先是先介绍我们的采用的样品究竟是哪个牌子的哪一种产品， 对， 比如说是哪一种洗衣液，然后生产企业是什么，检查了哪一批号，然后执行标准是什么，究竟是国标还是企业标准还是行业标准，然后就是它的各项理化指标，比如说是不是有气味啊，它的外观是不是均匀，然后到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就是总活性物含量，pH 值，总无氧化二磷就是是否含磷，然后还有去污力三项指标，然后最后是一个是否符合这个判定。那最后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相当于检验了洗衣液、丝毛净、衣领净三大类的产品，那每一项都只有50%几的产品是符合各项那个标准的， 就基本上是有两瓶当中 就 有那么接近 一不合格， 接近一瓶是不合格 的。对，是 的。哎，您刚才说了有三个啊，一个是洗衣液，一个是衣领净，还有一个是 丝毛净， 这三个我平常在生活当中都用过，但是我一直就不知道它们的区别在哪儿，看起来都差不了太多，就有的时候那个丝毛净可能更香一点。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拿里面最特殊的这个丝毛净来说，就顾名思义嘛，它就是洗可能平时真丝衣服啊，或者说纯毛的衣服这样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真丝衣服用的蚕丝跟这个毛羊毛啊，它是都是由蛋白质来构成的。那蛋白质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皮肤一样，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一种物质。那么对于环境比较苛刻，比如说你在洗的时候只能用冷水，如果你用热水的话，衣服就会缩水。那对于洗涤剂也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这个 pH 值不能过高。过高的话也是会对这个衣物产生损害，比如说可能会变色，它会变得更加脆弱。那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三项横向比较的话，那丝毛净这一项它的 pH 值要求是不得高于10.5%，但是其他那个普通的洗衣液和衣领净普通的衣领净和洗衣液是不高于10.5%， 这个 丝毛净是8.5%。 我直接问你啊，就是这三个东西有没有说哪个技术含量更高一点啊，他们能不能通用，以及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向下兼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丝毛净我既可以洗丝毛，还可以洗衣服，还能够洗领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丝毛净它无非就是相当于要洗比较脆弱的衣服，那成本它可能卖的会比较高一些，你就是或者说它总活性物的含量可能稍微低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要洗普通衣服的话，顶多就稍微多加一点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能够，最好不要用普通的洗衣液来洗珍贵的丝毛的衣服。 就是洗这个丝毛类的衣服还是得用专用的东西来去洗啊。那我们再说一说刚才讲到它这个不合格，肯定有人会问，不合格到底是哪儿不合格啊，是量没给足啊，还是哪些地方不合格？他提出来了两个词儿，一个词儿叫做总活性物含量，还有一个是去污力指标。光从去污力指标这个词儿上，我能够听得明白，就是洗不干净。它到底就怎么着了就洗不干净？为什么别的就能洗干净呢？ 其实它这个洗不洗得干净，因为我们这次所调查所用的这个他说总活性物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次调查所调查这个 AES 这个物质。所以说它这个总活性物的含量不够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只有六， 但是其他的可能有15%甚至有23%、 嗯、 那这个只有6%的话，它所对应的它去污力三项都不合格。那我们这去污力三项里面包括一个对蛋白污物，一个对碳黑污物，还有一个对皮脂污物的这个洗净能力，也就是说考量了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几种污渍，再把它抽象化了。 就等于说这三种污渍如果同样拿不同品牌的洗衣液来去做对比的话，他们在这三种污渍上的效果是差距很大的。 不合格的话，比如说可能它的洗净力可能只有0.9、0.8这个样子，但是合格的话呢，至少都有1.0。 嗯， 是这个样子。那其实这个判定也很好玩，比如说它是用了一个标准的白布，然后来涂上这个标准的污渍溶液，其实配置还挺有意思的，要加很多东西，不只是我们想，比如说可能洗碳黑呀、啊，就是把碳黑粉简单抹上去就可以了，并不是这样，而是它调配了一个含有碳黑这样一个溶液，那按照这个标准的用量，还有这个挤压程序来，就是认知。相当于挺认真的涂抹在这个标准的白布上，然后 挺认真的把衣服弄脏了， 对，然后扔到标准的这个滚筒洗衣机里面去洗，然后才能把这个洗前洗后跟这个用一个国家标准的洗衣液的这样洗出来的东西来，就是来多方面对比，最后得出来一个去污力的这个指标。 嗯，所以这个指标呢，你刚才说了这个去污力指标是因为前面一个指标的影响，就是总活性物的含量 有关系，是的。 来，那接下来我们再顺着这个事儿往回说啊，你今儿能不能不看电脑？你看电脑不看我的话，我就觉得好孤单啊。 啊，我得表证这些数据我引用的完全没有问题啊。 哎呀，数据这个东西引用没问题是必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事儿得跟大家来说得更清楚一点，数据只是来佐证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啊。我接下来问你一些比较直接的事情，在生活中我们会用洗衣液，会用洗衣粉来去洗衣服，那么在超市中能够明显的发现洗衣液要比洗衣粉卖的贵，那这贵有没有贵的有道理？是不是洗衣液洗出来的衣服就要比洗衣粉要更干净？ 照理说，如果都符合国家标准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是消费者自己使用习惯，还有一个是可能其实跟厂商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嗯， 他会我们可能在大家都在用肥皂的时候，他还教育你要用洗衣粉。 嗯， 然后在大家都在普遍接受了洗衣粉之后，他会再继续再教育你说洗衣液是一种更高档的东西。 嗯， 有这个关系。另外有关系的话，洗衣液它的确。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洗衣液的使用感。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冬天洗衣服水会很冷，那我洗衣液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液态的配方，我在洗衣机里面很快就会溶解掉，我不会有残留什么的情况。但是就我早年使用洗衣粉的经验来发现说，我甚至比如说快速洗涤之后，我洗完了之后这个洗衣粉还没有漂净，或者说它会堆积在这个洗衣粉这个槽里面，就是常年消不掉，非常恶心，所以 就是有碍观瞻， 是的， 不好看。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洗衣液还是一个挺好用的东西， 就是即使多花点钱你也是愿意用洗衣液。 是的， 但如果说我们就按照一分价钱一分货而言的话，其实洗衣粉和洗衣液不会差那么大。 对 啊，那在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说。那这个洗衣液在平常用的时候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了，有接近一半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不太合乎这个标准的，或者说就是不合格的，没有通过真正的这个标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它不合格？是里面该添的东西没添够，还是有其他的这个配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不了解的一些原因，这个导致它的原因的，就是导致它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它为了省钱还是什么？ 它真的很有可能是像您说的为了省钱的缘故，它就是也不好直接说它是偷工减料吧，但是你想人家都加15%的这个去污的这个原料，它只加6%，那它肯定最后洗的时候它的就是去污力是有影响的，那你同样的用量的话，你用这个东西就是洗不干净，那你就要多用消耗就快，然后以此就产生了这个循环。 现在我有的时候看广告，我还能够看到什么浓缩型的洗衣液。最近我在看一个节目，那个跑男嘛，他中间就有那个赞助啊，每次有那个小盒嘣嘣嘣按三下，说洗那么一锅的衣服，这三下就够了。就这种洗衣液又是个什么情况？是不是它这个洗的东西就添加的量足够多？ 对，浓缩型洗衣液就是在国家标准里面，浓缩型洗衣液它的这个去污的这个总活性物的含量会比普通的洗衣液更高。 嗯。 那所以说当然用量就少，就好像假如说哈，比如说平时炒菜你加酱油你可能得加3勺，但是你加盐1点就够了。 就是因为酱油里面虽然也含盐，但是含盐的量没有那么高。 嗯，那所以其实咱说回来还是一样的，就这些东西只不过在商家的包装当中看起来是不一样，洗衣粉那么一大堆，相对价格卖的比较便宜，洗衣液呢居中，刚才讲到的浓缩洗衣液是卖的最贵的，但如果你从衣服洁净的效果来讲，这三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最最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这一些衣服，假如说都是同一个量的话，你在究竟你加了多少洗衣粉、多少洗衣液的这个量，乘以它总活性物的这个浓度之后，这个最终在就是衣服能够接触到的这个去污剂的量有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很关键的表面活性剂。 嗯， 那只要这个量是足够的，衣服就能洗得干净。那你可能就是浓缩洗衣液加一泵，普通洗衣液加三泵，那你可能用普通洗衣液洗出来的反而效果更好，因为它就是这个总量还是普通洗衣液的更高。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像广告宣传的一样，就是有一些衣服我必须要用洗衣液洗，有一些衣服我不能用洗衣液洗，或者只适合用洗衣粉洗，就有没有这种区别？ 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宣传，因为通常来说的话，可能会强调有一些衣服用肥皂洗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包括一些现在在广告说天然皂粉，但是从它的宣传来看的话，它可能用的原材料跟肥皂是差不多的，都是这个硬脂酸钠类的这个东西。 肥皂和洗衣粉的原料一样吗？ 不是，是指皂粉，就是它相当于就没有把它做成块状，而是仍然像洗衣粉一样做成了粉状，但是它的本质和肥皂是一样的。 就把肥皂打碎了。 应该说是做肥皂的原料原来就是粉末。 哎呀， 它 干嘛这么严谨？来，接着说，我们就说这个天然皂粉啊，天然皂粉如果说和洗衣粉比起来，那个效果好？ 我会选择洗衣粉，因为在北京这种硬水环境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钙镁离子的含量还挺高的。那你如果用皂粉或者用肥皂的话，它会就是会形成硬脂酸钙这样一种不溶解的东西。那在衣服上残留呢，就是会影响衣服的色泽，不好看。然后另外衣服洗完之后，即使你冲好几遍，最后晾干仍然是硬硬的手感。并且它会在你的可能洗衣机的内壁啊，在你的水槽里面会留下那种难以清理的这个污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啊，我是挺烦恼这个的，所以我现在家里就是没有任何跟肥皂有关的东西，我就特别怕形成皂垢，这个皂垢可能还会堵塞你的下水道。 哦，你刚提到一个词叫皂垢， 对， 这个就跟平常用水的环境是有关系。 对，因为北京真的是硬水挺严重。 这个皂包括是那个肥皂，也包括香皂，这两种都包括。 对，因为它的本质都是这个硬脂酸盐，那最后就是。这个不管是肥皂里的，还是香皂里的，还是说皂粉里面，甚至说我们某些洗面奶里面含有的这个，它仍然含有硬脂酸盐嘛，它只要遇到这个自来水当中的钙离子，它就会形成这个难以溶解的东西。 嗯，所以你们家你洗手都会用洗手液？ 我洗手用的是没有用完的沐浴露。 哦， 节约成本， 有意思。来，那我们刚才再跟大家来说啊，就是天然皂粉，包括肥皂，你是不太推荐。至少说在北京用的。 对， 洗衣粉如果量放足了，效果和洗衣液是一样， 保证它真的能够完全溶解，并且一定要冲净。 这个完全溶解是个什么意思？洗衣机它自己在那搅和，它不就可以完全溶解吗？难道不一定吗？ 不一定啊，比如说有一些它的洗衣粉可能是工艺上哈，或者说加了一些某些就是容易溶解的东西的，就是工艺做的比较好，然后加了容易溶解的帮助洗衣粉溶解的助剂，那它可能在冷水里面溶解的就比较快。我们都知道这个溶解速度跟温度相关嘛，就像一块糖放到冷水里放到热水里溶解肯定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洗衣粉可能这方面做的不够好，那在冷水里可能你快速洗完20分钟，它仍然是没有完全溶解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残留在你的衣服上，那你再穿到你身上，对皮肤会产生刺激。 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洗衣液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因为洗衣液它原来就是已经完全溶解在这个液态的环境里面了，那你只不过加水把它稀释就可以了，保证能够溶解，没有问题。 好，那关于这个洗衣液和洗衣粉之争，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看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很好的用到位啊。这个话题呢，暂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刚才呢，慧敏还提到一个事儿，关于那洗衣粉的这个残留，如果说留在衣服当中，会不会对我们穿完的身体产生影响呢？包括之前还有人说这个残留多了，可能还会对于身体有致癌的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 前天，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发布调查报告显示，洗衣液标准符合率为52%，不达标的项目集中在总活性物含量和去污力指标这两项。这两项未达标的指标对于我们使用洗衣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合成洗涤剂对于人体是否有毒害作用？洗衣服用洗衣液好还是洗衣粉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话说洗不干净的洗衣液。 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洗衣服的这个话题啊。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果壳网的编辑孙慧敏，再次欢迎慧敏，你好。 大家好， 慧敏，我们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在网上的确有人担心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说了，对于合成洗涤剂，我们现在衣物当中的很多洗衣液都是化学合成出来的嘛，就对于这种合成的洗衣液呢，他有担心，比如说有残留留在皮肤上啊，或者跟皮肤接触以后有没有可能进入身体，进而影响我们的健康呢？你觉得这个有必要担心吗？ 假如说这个洗衣粉洗不干净，最主要的这个危害就是刺激皮肤。 嗯， 像我自己其实中招过，就是 啊， 对，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之前你看大学之前是不需要自己来洗衣服的，然后上大学之后我需要自己来手洗衣服， 哦， 用洗衣粉，然后，哦，对，有一次洗完了衣服之后，我觉得我也涮了好几次呀，然后我就晾干了穿上了，第二天穿了一白天，我的后背就长满了疹子，就很痒， 嗯， 又红又痒的那一种。 你确定它是和洗衣粉有关系吗？ 对啊，因为之前前几天我是用肥皂来洗的，就完全没有问题，我那天就换了洗衣粉然后就出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和你那天吃的东西有关系？ 和前几天完全一样啊，我这么严谨肯定会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的。 有没有可能跟那天的天气有关系？ 晴空万里啊，绝对不是雾霾天。 我再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了， 真的是洗衣粉，并且说这个洗衣粉涮不净，造成刺激皮疹的绝对不是我一个人， 嗯， 还会有其他人，对，所以说使用洗衣粉的时候，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多涮几次。 嗯，涮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涮不出来泡泡为止，就算可以吗？ 是的，因为洗衣粉它通常来说这个发泡力很强，只要一丁点儿就可以发出很多泡泡。那你如果你涮到已经没有泡泡的话， 嗯， 就说明已经挺干净的 了。哎，我们来鉴定洗衣粉或者洗衣液的质量好不好？可不可以根据它发出来的泡泡多少来去判定？ 哦，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这个就是中国消费者是喜欢泡泡多的东西的。 嗯， 不管是洗脸还是洗衣服还是洗什么盘子啊什么，他都会觉得泡泡多证明着它清洁力好。 对啊，证明它量足啊。 对，但其实未必，它有一些东西就是用一点点儿发泡也很多，有一些可能清洁力仍然那么好，但是用很多发泡也不多。 嗯， 所以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洗涤用品的构成当中，有专门的东西负责发泡泡，而不是说那个表面活性剂就会发泡泡， 就是这个表面活性剂在负责发泡。 哦， 但是因为毕竟不同的洗衣液厂商、洗衣粉厂商，它会有这个几种表面活性剂的复配。 嗯， 那它可能这个多用一点，那个少用一点，就会造成这个清洁力可能同样，但是泡泡不就是有多有少这个情况。 嗯，照你这么说，还真的不能通过泡泡来去判定这个东西功效好不好。嗯， 对，当然有一种例外，就是可能你已经用了这一个牌子洗衣液很久很久了，那你今天洗衣服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我这衣服好像挺脏的哈，我倒点这个洗衣液搓一搓，没有什么泡泡，那可能是真的就这个因为衣服太脏了，你还得再多加点洗衣液。 洗面奶是不是泡泡越多越好？ 也不是，就像说就是那种含有皂基的，就是脂肪酸钠的这种洗面奶，它会泡泡很多，但是它清洁力也很干净，但是因为它清洁力太强了，反而对皮肤是一种刺激。 嗯， 除非你皮肤很油，否则是不推荐用这一种的。 嗯， 那像我这样干性皮肤，我更倾向于用无泡洗面奶。 嗯， 清洁力比较弱。 对，好的，我们再接着说，就是你告诉我们，如果洗衣粉在衣物上有残留的话，是会引起皮疹的，这个是对于皮肤表面的一些刺激产生了皮肤病。那刚才有人担心就说到的是，如果这个东西用的多了或者有残留的话，会有一些致癌的情况，你觉得这个有根据吗？ 我觉得这个担心稍微有点多虑。因为就是在选择 这种原料作为洗衣液或者洗衣粉的主要原料的时候，它肯定会经过了多方面的考量，不只说包括说接触到皮肤会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包括甚至哈可能你误服口服甚至说禁眼，它都会考量各个方面的刺激性。那既然它能够应用这么多年，那也说明说不管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证明了使用的这个量不会有一些致癌性这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现在我们能够在广告当中也看到这类东西也有人在去打纯天然的旗号，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叫天然皂粉，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真正的天然的，比如说我不通过化学的方式，前段时间还有人在喊我们恨化学，咱们还做过那期节目，我就是纯天然的东西能洗干净衣服，这种东西存在吗？ 这个皂粉其实它最开始的可能用原料是椰油或者棕榈油，但是这个是油脂的形式嘛，所以说它就要用这个强碱，比如说氢氧化钠来跟它形成硬脂酸钠，或者说棕榈酸钠这个样子。这个硬脂酸钠得到的就是我们皂粉或者说肥皂的初级原料。那可能经过后期的加工会做成不同的产品，但是本质是这个。所以说虽然说它刚开始是来自于天然的椰油，但是中间也经过了化学反应才能形成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种东西它和其他通过化学的方式合成出来的洗涤剂去污能力会有什么区别吗？ 去污能力可能会有各自有区别，因为我们化学合成出来的洗涤剂种类非常非常多，那跟就是这个天，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硬脂酸钠相比较，肯定是有高也有低。就是还是要看具体厂商的选择和复配。 但是的确不存在说一种东西我天然从自然界当中拿出来就可以来洗衣服。 皂角苷或者是无患子。 这东西现在我们能找得到吗？ 还能够，淘宝上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不得不说，这就是属于那种天然，但是洗净力很弱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把你的这头秀发洗干净，你大概得需要多少皂角？ 就不先说，就是这多少？我记得我之前查到过，说你先需要把这个皂角，你不能够直接就搓到我的头发上，你要先浸泡或者先煮水，我觉得这个步骤就够让我头疼的了。我在洗头发伺候头发之前，我还得先伺候它泡三天，被泡臭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洗头发之前要泡三天， 就是要把这个皂角，因为它是相当于存在于果实当中嘛，你不能够直接就像那个就是什么洗发膏一样就已经是提取出来的了，那你必须要先用水把里面的这个含有的去污的物质给提取出来，然后才能洗头发，相当于这个预处理的过程你要自己来做。 有没有洗完之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据说会稍微不一样一点儿，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它这个， 因为这三天的等待是吗？ 是因为它这个可能皂角和这个无患子里面含有的是这个非离子性表面活性剂，相对来说是会温和一些，但是洗净力比较差，可能你洗头发可以，但是洗衣服就很难洗干净。 今天呢我们时间走到这儿也差不多了，跟慧敏来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每个朋友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洗衣服。在洗衣服的过程中，我们都少不了要去用那些各种各样的物品，就这些物品呢也要拜现代化学技术所赐，给我们去进行了合成也罢或者提纯也罢，让我们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留给自己，而在衣服上面耗费的时间会更少了。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在用皂角洗的时候还得用棒槌来锤衣服，因为必须要施加这个机械的外力才能够洗干净它，但是现在谁也不会再这样做， 只需要洗衣机里面转一转就可以 了。对呀、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在这儿了，关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说什么这种合成东西会致癌啊，说完之后您心里应该也是有数了。另外平常也不要太迷信说价格高的一定就会特别好，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不要轻易的被这些广告商所带着走。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我是玉龙， 那就算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尚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